10月31日 Halloween， 咁啊全世界咧過緊 Halloween 啊，咁啊揾咗兩位朋友啦，黃國偉啦，啊同埋咧殷文星上嚟嘅 ，OK， 多謝阿偉咁樣插上嚟。啊，今日鬼節咧，西洋鬼節咧，我記得上次咧誒請殷文星上嚟咧，中國人鬼節啊，即係華人鬼節啦嚇，即係7月14叫你上嚟嘅。喂，咁啊即係有乜感受啊？當日你有啲預言誒，即係當日諗嘅嘢，而家有冇應驗咧？隔三個月， 問我經濟問題，我就話都唔會咁差，但係咧零售業啊嗰啲你一定差啦。咁呢幾個月都應驗啦。經濟咧就開始感覺到差，但係仍然咧都未真係見到差。咁你陣間我可以詳細分析啦。 咁喂，不過咁啊，而家嗱，今晚焦點就喺蘭桂坊，雖然咧就有一個咧都係開咗拖噶啦，就叫做太子站。啊，七點鐘都已經開咗拖噶啦，而家蘭桂坊度即係對視緊啦嚇，即係蛙鬼對咗對呢個差人啦嚇。咁啊，即係蘭桂坊嗰度咧就係飲食業嘅為主嘅 ，OK。咁啊，蘭桂坊度咧就啲人就話預料咧就跌兩三成生意嘅今日啦，今晚對峙咗之後咧，我唔知點啊嚇。咁啊，另外咧就阿張宇仁今日朝頭早接受港台訪問嘅時候咧就話。OK， 飲食業咧，從六月初嘅時候咧，只係跌單位數，到而家咧係跌咗五成生意㗎啦。咁咧就係、是、 有五成，有 五成嘅。咁咧即係呢個湛桂洋出入咧，都係啲咧平賤地，唔係平咧，唔係賤，即係平價地方，我真係就唔係好感覺到嘅啫。嚇、啊，即係啲麥記啊嗰啲咁嘅地方，我出入嘅高級食肆咧，我就冇出入嘅。咁啊，殷文星咧就即係即係出入咁成嗰啲地方，你感覺到點咧嚇？ 五成一定有，由我去啲遊客區啊、中環啊、尖西嗰啲五成一定有。如果去到十點幾、二十點咧，就差唔多包場。 係， 我啲有啲內地朋友嚟啦，哇！係啊 ，friend 爺包場咁就我係啊，呢、這個 一台得一台有客嘅啫。 係呢、這個會係對飲食業啊、遊客區影響一定係好大。 嗯啊， 一定有五成。起頭初籌啊，初咧七八月一問都係三成嘅，呢、這個真係有五成，絕對有。 嗯，嗱，因為阿張宇晨咧亦都話咧，其實喺公屋區咧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即係阿湛桂洋出入慣嗰啲即係平價地方啦嚇。咁另外咧，就南區呢個地理位置嘅問題，即係叫地緣政治啊。即係如果沈旭輝上嚟，一定話地緣政治啊。咁啊，南區係 cut off 咗嘅，示威就好少嘅。OK， 唔係冇，真係好少嘅。南區咧就不受影響啊。 係啊，南區都冇添啊。 啊！即係呢個鴨脷洲，包括海怡啊，嗰笪地方咧就鴨脷洲大街啊，或者香港仔咧嗰度影響不大。 係 啊，咁如果你識去啊，即係你唔經中環去嚇、啊，你唔好經香港仔隧道，你由呢、這個西環嗰邊行過去咧，就你可能得個大圈啦、啊、 淺水灣都冇啊，赤柱都冇啊。 咁、你驚灣仔嘛啊嘛其實咧佢由天橋入嘅影響就唔大嘅。Anyway， 咁啊呢個咧就飲食嘅問題啦嚇，陣間再問你咧其他呢個香港經濟嘅前景。今日政府公布咗一系列嘅數字，大把嘢講啊。喂，黃偉國，而家嗱。今晚揾到嚟啦！你唔知係咪想揾唔到件橙色衫，咗件黃色衫啊！即係何節啊！即係慶節， 即係黃台之瓜嘅顏色啦！依、這個 係恭喜你喎，仲黃台之瓜啊！喂，而家困擾港府嘅，你覺得除咗係經濟咧，日日喺度嗌噶啦嚇，成日即係攞出嚟做嗱、經濟唔好啊，你班又唔好搞咁多嘢。喺政治上最困擾港府嘅，而家數三樣出嚟嗱，首先最今晚。就蘭桂坊咧，太子咧 ，OK， 跟住咧就係講得最多噶啦，就係、是、面臨嘅區議會。 日日喺度嗌噶啦 嚇，真係咁快聽到啦。嚟緊區議會選舉，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咁仲有咧係陳同佳事件 ，OK， 咁你覺得邊呢啲嘢即係個困擾程度有幾大咧？還是喺三樣嘢中最燃眉之急係乜嘢咧？ 或者答阿湛嘅問題之前，我一定有個假設啦。如果唔係，其實即係好多評論都流於一種係其實好離地啦。咁第一樣嘢就係、究竟而家林鄭月娥個心諗緊啲咩嘢？咁即係當然大家都聽過就係話佢好想辭職，但係中央又唔俾佢辭。亦都有另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阿林鄭月娥希望翻盤。咁所以其實你話依啲係困擾啫。咁樣問題就係話，如果嗰樣嘢係困擾。 佢一定揾一啲方法去解決啊嘛。咁但係究竟以林鄭月娥而家嘅精神狀態，佢會諗到啲咩方法解決呢？究竟會唔會真係開誠布公啊？或者同市民真係直接溝通啦、啊？咁如果你睇翻上次，即係林鄭月娥原本應承大家就係話定期落區同市民溝通，但係只係做咗一次之後，就而家又冇個蹤影啦咁樣。咁唔好計上次，其實上到去揀中嘅人，基本上都係對於林鄭月娥而家由處理警察問題啊、管治啊、溝通啊、反修例啊各樣嘢啊，咁基本上都係已經係批評得體無完膚。基本上我諗，即係以一個正常領袖嚟講，都已經冇乜能力或者勇氣再企出嚟同群眾直接溝通啦咁樣。咁甚至如果大家仲記得之前啊，劉江華就係話同一啲自稱是一些叫做勇武派溝通過，但林鄭月娥出聲又否認。現在的狀態就是我想困擾林鄭月娥，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萬一有一天落台之後，究竟她身在何處？即是究竟她是安然去落台啊，還是其實跟著還有很多事繼續前去的身啊，會不會重複回這個曾蔭權的舊路啊？定係諗住走咗去翻去英國，咁但係坦白講，以林鄭月娥而家咁嘅狀況，究竟其實倫敦政府或英國會唔會即係就咁收咗佢啊？即係雖然佢有英國嘅即係居留權啦，佢老公或者佢仔女、佢嘅仔咁樣。 嗯。 咁所以千祈唔好覺得我答嘅標準答案會係啊，佢點樣解決警暴問題？ 嗯、 第二點樣解決經濟寒冬問題、 嗯 第三樣嘢點樣解決呢、這、一個即係市民政治熟嘅問題。 嗯、 我諗呢一樣嘢咧，我係諗得呢個特區政府太完美或者太正常啦。 嗯啊，咁其實佢係咪好多嘢令到佢咧老鼠拉龜冇掟埋手咧？樣樣都係咁煩嘅啦，樣樣都係咁煩。 嗯 啊，到咗即係殘局嘅時候，你冇樣嘢係拎得。拎落手，你就會可能拉冧咗其他嘢，樣樣嘢都環環相扣嘅。 嗱，如果當然佢識咁諗嘅話咧，咁其實根本就唔應該出現呢一個逃犯修訂條例呢個草案啦。 嗯， 即係甚至陳同佳案，你用翻譬如話以往。簡單到就係、是，譬如話我自己喺節目都有提過，就話、是、喂，你喺架飛機交接阿、嗯、陳同佳翻台灣審，咁已經搞掂㗎啦。咁點解突然間引申到就係話係要修訂逃犯條例草案，跟住牽連大波到以香港成個局面，基本上已經大家都會好覺得就係話。香港而家嘅問題，或者甚至今日亦都有啲國內嘅朋友都問我究竟會點咁。嗯，你不要當現在香港的問題好像是2003年的董建華23條、 嗯、 或者甚至是這個14年雨傘運動那樣，就是說、啊、2003年那個就腳痛兩年之後腳痛落台、 嗯 啊、然後14年的雨傘運動基本上就是他自己會自己告狀，然後就政府繼續那一種跟大陸共同合作，去到慢慢將香港變成一個、服務大陸、經濟需要的一個城市，咁你見到咁多嘅基建啊，各樣嘢，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 嗯。 又或者咁，甚至即係當然你話經濟係唔好啫，咁但係大家見到樓市其實都好似冇乜好大撼動喎、啊，咁樣。咁、 嗯、 又代表啲咩意思咧？或者見到恒生指數其實冇咩大冧嘅喎， 即係升咗200， 係咯，仲要升咗添。咁究竟又都帶出咩信息？究竟而家 239點， 政治基本上已經去到，可能有人會覺得比六七。年時期更加六一九六七年六七暴動時期更加見不到一個前景，但點解個特別你而家大家關注就話喂樓市好緊要嘛？因為個樓市本身其實很多嘅一啲即係投資啊，或者很多嘅一啲物業，其實都是一些中資機構啊，或者大陸人買了。咁、 嗯、 股市更加㗎啦，即係更加咁多中資嘅一啲即係股份嗰樣嘢，或者股票咁樣嘢。咁係唔係？香港的消費或者飲食業可以犧牲，但是樓市、股市是不能夠犧牲等等。所以其實、雖然你說現在是一個亂局，但是其實西洋人有句說話嘛，就是說 When there is a disorder, there is an order 嘛，就是說你越亂的局面，其實你可以去慢慢去追溯到一個秩序究竟會怎樣。 嗯，好啊，這個秩序問題啦、啊、OK， 我問一下 殷文星啊 ，OK， 頭先阿黃偉國都提到咧，即係話樓市都唔係跌得咁勁喎 ，OK， 就係香港係咪個底子咧都幾好啊？但係咧個數字咁樣啊，要啱啱今日咧政府公布咗一大堆數字，佢話咧九月咧，今年九月咧比八月嘅時候咧個按揭咧係少，即、就、係、是、申請按揭嘅咧係少咗25%。即係四分之一係好勁啦！呢個數字啊，其中一手樓係少咗20%，二手樓係少咗30%嘅，咁個情況都幾嚴重嘅。咁但係咧早唔係即係幾日之前咧，即係應該上個禮拜政府就公布咗話可以樓市按九成啊嘛，即係樓可以按九成啊嘛，啊即係益咗有啲嗱，佢唔係一無所有，佢有少少又唔係好多嘅人咧。就可以上樓啦。咁你點睇咧？即係話，但凡經濟，我哋睇起碼兩個 indicator 啦。第一個就係股市啦，第二個咧就係樓市嘅。你點睇啊？ 啊，股市咧，如果大家啲聽眾啊、觀眾心理清咧，過去嗰幾年啊，股市咧上落睇5000點嗰度咧，浮浮沉沉，你差唔多咧，你幾乎23000、22000入市，跟住咧28000啊咁樣走咧，你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都揾到錢。這個數字咧，喺個上網查一查都有。咁近期嘅股市咧，新股嗰度咧係好多資金追嘅。咁好閒閒地咧，就幾十倍啊、100倍有超額認購。但你要留意一下喎，股價咧頭嗰日就係得啫喎，跟住後邊咧全部跌嘅喎。咁係咪有心人想支持住呢個新股概念咧？ 係， 同埋香港的股市其實有1/9以上咧， 係 內地嘅，反映內地的經濟嘅。咁你係內地經濟，因為中美貿易戰都唔打得嘅，都唔好得去邊噶。所以而家股市好咗咧，股市仍然都係維持到今日好似27000都破，未破到㗎。未28000啊，都28000都唔知道有冇機會到。咁呢個只係反映到一個短期，可能有啲資金咧就保住香港嘅新股市場，即係冇個希望都冇。樓市咧就好怪嘅。如果大家咧肯即係花時間計一計數咧，如果你未來嗰10年你留喺香港咧，你試下輸入個 Excel 計一計咧。你交租同付利息咧，未來嗰10年嘅利息都係低息㗎，我好大機會。 係啦，今日仲有一單大新聞咧，可能唯一嘅好消息啦嚇。就係咧美國聯儲局咧就宣布減息啊嘛，咁香港就 follow 少啦， 減咗咧1/0，0.125%。 咁如果你供嗰個供得起咧？供得起係要租樓住，點都要租樓住嘅咧，未來嗰10年都係留喺香港咧。咁你採購啊，入貨買一個物業咧，係抵過交租嘅，這個可以大家用嚟用Excel計一計就知啦。好啦，你而家反而咧，而家政府咁樣你借錢俾你幫你入市，會唔會害咗一批人咧？這個真係自己計數。其實這個咧，樓市而家已經唔好再當係投資物業必發達嘅產品嚟睇，這個係必需品嚟嘅，已經過去好多年咧，唔鼓勵啲人去炒樓噶啦。不好了，已經沒有投資的味道了，而一個必需品，這個必需品這件衣服來的，你夠不夠有錢，你穿得好始終都要穿，那個條數是很易計的。 係啦，你而家講咗樓市股市啊，即係你唔鼓勵炒樓啊，但係咧有好多人係想上車噶嘛，趁呢個亂世，趁跌，如果仲有份工嘅話， 有份工啊。如果你而家係做嗰啲飲食業嗰啲啊，做旅遊業嗰啲啊，本地導遊嗰啲啊，真係諗清楚啦。如果係做香港嘅財經啊、中產人士啊咁咧，又有家庭，你而家佢都有個壓力測試噶嘛。如果你對夫婦啊，有成50000蚊啊、80000蚊收入咧，個相信自己個收入穩定嘅，都係有大學學位嘅咧，咁啊入市唔會未來嗰10年都唔會出事嘅。 而家個講到呢度啦，那個 GDP 嗰個問題啦，今日政府啊公布咗啦，就話 GDP 咧得翻2.9%，跌咗2.9% 啊 ，OK， 係連續咧就兩季咧都係有負增長嘅，咁即係話進入咗技術性嘅衰退期。咁咧乜嘢叫 技術性的衰退期呢，你可不可以講俾啲我哋啲網民聽啊？仲有咧，各位咧，今晚難得咧就有呢個組合，第一次有咁嘅組合啫，殷文星同埋黃偉國 ，OK， 即係兩個咧，可能個行業都唔拉更嘅，一個學術界，一個即係銀行界嘅人士。咁咧啊，你哋有啲咩問題或者係有啲乜嘢意見咧，就盡管俾我哋 ，OK？ 咁啊 ，anyway， 仲有 share 我哋節目，記得嚇， 咁啊，學術性咧，你連續兩季咧係個 GDP 跌咧，佢係跌咗落去技術性，話係嗰個有 recession 呢個概念嘅。咁嗱，政府就講技術性咧，因為你唔好肯定最後嗰季咧係唔因為個社會問題令到好多應有經濟活動咧停咗。 係。 咁會唔會突然間，如果好似啦，去到聖誕，哇！啲人普天同慶嘅，停曬啲活動，停曬啲打鬥。 嗯。 咁可能咧？跟住下明年嘅第一季咧又升翻咯，咁啊又冇經濟衰退嘅恐隱憂啦。 嗯， 而家未來嗰個 GDP 或者係咪真係跌落經濟衰退咧？美國同中國傾嗰個係咪簽得到咧？智利嗰度又話要，智利嗰度又唔搞啦。 係啦， 嗰度又唔搞。咁啊，呢個簽嗰啲中美簽合約，佢好多份合約嘅喎，好多條款嘅喎，你簽咗唔係代表執行得到，仲有好多款嘅喎。 嗯， 你傾到賣農產品。 嗯， 啊，咁你嗰啲話限制嗰啲技術轉移嗰啲又點啊？唔俾準唔準你偷高科技啊？仲有好長條路行，未來嗰五年十年呢，這個題目走唔甩嘅啦。 嗯，即係而家都未 settle 嘅，全部啲嘢未 settle 嘅嚇。 有希望 啊， 但怕 Trump 呢個選舉有希望啫。 嗱，我唔夠膽如果我冇記錯咧，今次係第一次 APEC 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係取消嘅。 係 啊。即係本來智利嘅智利啊，係太平洋國家嘛，亞太嘛，即係有份啦，係咪先？啊，咁佢又話嗰度示威太多啊，咁啊唔舉行啦。咁啲人建議話去澳門啊嘛， 全香港嘅啫， 係根本係唔會發生嘅。唔係大陸有人建議去澳門，咁即係攞嚟講啊， 啲人去美國華盛頓啫。 是啊， 紐約北京啦，不如 北京又得係啦。 啊，北京佢未必夠膽喎，啊，佢咁短時間做唔到嘅，大陸佢做唔到啊。 但中國大陸乜都做到，有人13億人啊嘛， 14啦，大佬。不過佢就係嗰個最主要唔喺澳門舉行咧，因為上次咧嗱，阿習同埋阿 Trump 咧嗰啲高峰會議咧就有搞過兩次嘅，今次係第三，即係就呢個貿易嘅貿易戰嘅。咁一次咧就係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嘅 G20 啊，阿根廷咧；另外一次就喺大阪嘅，全部喺第三國嗰度傾嘅。咁如果而家咧喺澳門咧，即係澳門假假地都係大陸嘅地方啊嘛，即係夠唔夠中立？咁阿 Trump 都未必可以安樂到，而且澳門依個地方佢有冇能力接待美國總統啊？ 但我去過去澳門得一個好大嘅。嘅展覽館啫嘛，得一個好大啫嘛，有拍住香港咁大，但你整其他配套你太急啦。 嗯，佢做唔到，冇咁嘅能力啊。因為美國總統嘅佢陪同嘅出訪咧，係2000人啊。 哦， 嚇，仲要早好耐咧，派幾架嗰啲銀河嘅運輸機啊。 又塞車啦，你澳門又出名塞車噶啦，封又封曬條路。 不知道降澳門機場降落到銀河運輸機啊，大佬。 你講到經濟咧，見到今次智利咁咧，其實香港嗰幾個月咧，都好多大型嗰啲展覽停咗。 嗯。 嗱，我即係好多我哋啲中產或者商界啲人咧，睇到而家情況咧，未燒到入肉，但係咧，如果冇解決方法咧，啲人咧，啲好多啲投資者啊，或者內地啲公司咧，啲人唔敢嚟香港咧，就好多嘢都冇得做。 嗯， 反而個長個隱憂咧喺未來嗰半年啊，一年先出現。 嗯， 呢一啲咧就冇人，根本個而家呢個情況冇人識睇，冇人見過。 嗯， 最慘係冇解決方法，講提啦，都未有人提過解決方法。 嗯， 希望都冇，呢個先係最恐怖。 嗯， 咁會打幾耐咧？會唔會得閒啊打下，好似巴黎咁咧？巴黎黃黃嘅新聞啊，打成年噶嘛。咁但巴黎咧打極咧，你有陣時都可以集中一小區打啫，冇香港咧，香港打到咁大型噶嘛。 嗯。 但係積極嗰方面咧，香港人嗰種嘅應變能力咧，香港個底咧就好夠。你如果夜晚唔睇電視，熄咗個手機，日頭翻工咧，根本就唔覺咧係有動亂嘅。你地鐵可以咧8個鐘頭咧，開執翻曬啲門口，呢個好犀利。 嗯。 咁而家又睇啲喺呢啲 呢班勇武派咧，同埋政府咧點去處理，同埋警方嗰種而家成個社會啊咁同警方咁仇視咧，呢種長遠嘅隱憂咧，呢、這個先係香港難處理嘅地方，亦都啲投資者咧怕咧係怕呢方面。我差唔多怕。 我唔係好明喎。 跟住你嚟個成個社會，你睇電視都點啊？市民可以同警方可以互相咁樣鬥鬧嘅。我諗啊，喺你除非喺 LA 嗰陣時，LA 嗰陣時兩邊對打添，但係 LA 打完之後一兩個禮拜就停曬㗎嘛。咁政府、你政府有個能力控制，同埋政府係有個公信力控制啊嘛。而家最慘就係香港個政府喺市民度冇公信力，你做乜市民都唔妥你嘅。咁咩呢啲嘅差唔多係陷於係冇管治嘅。咁警方嗰個管治係咪嚟自香港咧？市民啊，大家自己心裏有數嘅。咁你變咗一個城市係幾方面幾頭馬車去管咧？投資者係最驚呢啲嘢。但係呢個浮出嚟咧，可能如果仲係咁延續咧，明年第二季開始咧，擔憂就嚟㗎啦。 明年第二季， 你而家你等咗三個月就已經，而家已經係十一月啦。聽日十一月啦。 係啦，今日 聖誕就聖誕，聖誕就聖誕十二月冇人嚟，冇人做嘢㗎啦。咁得明年跟住一月就春節。即係等多一季嗰啲嘢咪仲係咁亂嘅時候咧，嗰啲隱憂咧就浮曬出嚟嘅。 好啦，阿黃偉國，你點睇咧？ 哇！ 即係佢講咗好多啦，一個佢日日咧就出入咧，即係中環地區嘅，佢就睇到呢啲嘢啊。 嗱，基本上即係大家睇到同一樣嘢，就係而家成個特區政府用管治角度，基本上係管治癱瘓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就係話第一點樣處理警方嗰個問題啦，即係。即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出街咁，然之後行下街或者食食下飯，突然間隔離好短時間防暴嚟，跟住就催淚放題，跟住就攬水各樣嘢。咁坦白講，即你咁嘅話，其實好多朋友都唔敢出街食飯消費咧。咁其實即你唔好講外國人啦，或者講呢個內地遊客啦，你已經嚇怕咗，我哋都寧願翻屋企附近消費。咁所以亦都某程度上可以講到就係話點解反而對於可能屋邨某一啲即小店咧，其實可能個影響唔係咁大呢個其一啦。依樣咁我呢一樣嘢就係究竟外國投資者點樣睇香港而家呢個政局啦？咁我諗其實都係翻到去就係話，其實究竟而家習近平有冇一個能力同決心去解決香港問題？即係一個正常的政府，你不會俾個問題或者俾個危機係拖延，而是俾人看到你是冇一個能力或者冇一個決心去到解決。我諗解決的意思不是話將班人除掉，喂，即係叫做真係全部你話搞到消失啊，或者搞到各樣嘢喎。因為你始終香港唔係新疆，唔係西藏，你閂埋門，跟住你將嗰班人殺曬又好，運曬又好啊嘛。咁你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國際城市啊嘛。咁雖然你話而家開始警方都開始針對傳媒啦，即係譬如話又唔俾佢拍啊，又或者好多人諗咗好多。好奇特嘅招數，譬如話著閃光衣啊，攞依一個證，攞依一個某啲證件啊，先俾你採訪啊。又或者甚至而家講到就係話，我開始警方有啲暴力清場場面，唔俾你拍。咁但係你冇用㗎，其實即係第一，你俾唔俾你拍啫。咁但係有人都會拍到啊嘛。咁第二樣嘢，你始終都好同意頭先你個嘉賓所講，就係話，特別。而家會見到嗰種不明網因素，其實開始影響到好多人個心理狀態或者心理質素。即係都講啲實際例子，譬如話開始有屋企人咧唔敢睇新聞。一睇新聞情緒波動咧，通常嘅情況就話唔該熄咗電視佢。 睇好啲嘅， 熄咗電視佢嚇。特別如果即係我其實我識某啲媒體咧，即係就算你話而家講到大台咧。佢可以新聞報導講就話嗰班係暴徒，但係影住就係警察打市民。咁其實我大家都知點玩㗎，即係大台玩法就係話，而家基本我譬如我有學生就做前線拍嗰啲咧，就係話拍就照拍，拍就拍警察打市民，警察打示威者。但係你翻到去電視台，嗱你現場報導冇得剪啊嘛，冇得即刻停啊嘛。但係你翻到去你去到編輯或者各樣嘢，你其實可以配到另一個版本，就係話嗰啲示威者或者市民挑釁呢個警察，咁然之後咧打暴徒，咁然之後就打佢頂樣。咁慢慢會發現一樣嘢，就係因為其實。而家電視台嘅策略就係話，盡量希望多一啲咁嘅暴力場面啦，令到市民會有一個 有個觀感，就係話香港搞到啲人唔買嘢啊，唔購物啊，經濟差啊，搞到啲低下階層因為咁樣冇嘢做，就係因為班暴徒啊嘛。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政府點樣做噶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都同樣有個效果，就係話而家啲人好叻，會走去連儂牆去睇唔同嘅資訊啊，或者會睇我哋，或者可能睇依一個城寨啊之類一啲唔同嘅角度，或者會比較唔同嘅媒體去到講同一件事啊嘛。咁所以你都會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從民調個數據咧，你都會見到就係話點解其實都有成四成嘅人會覺得而家示威者用嘅一啲所謂激烈手段或者所謂暴力手段咧係可以接受，因為佢會覺得政府根本係冇誠意去到解決而家個政治危機。 這個民調就說超過八成的人是不滿政府的，超過八成的人不滿政府。另外就說是比警察零分的人是達到50多%，比警察十分的人是不夠10%的，不夠10%，即是說無論在鏡頭裡面出現那些所謂暴徒call了他，即是call了他暴徒怎樣扔東西，怎樣扔燃燒彈，不知道是不是暴徒來的那些，還是職業的， 還是因為卧底辦， 卧底辦的，不知什麼人可能受身出來的，無論他們扔什麼都好，不喜歡警察的人比警察零分的人仍然超過一半，而比警察十分的人，即滿分的人，即是不夠10%，或者差得10%左右的。okay? 民意很清楚，為什麼這次呢，香港的人是會這麼抱的示威者，是不是示威者呢做的事太過天，即是很神圣，還是政府是很黑很黑人憎，這個問題呢我哋仲有得討論落去嘅，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唞陣先。嗱，各位記得留言啊！你難得呢個組合啊，呢個係好難得啊，未試過有咁嘅組合上嚟啊！各位記得留言，記得即係同我哋 share 節目同埋捐款啦。Whatever you want， OK， 你可以叮啦嚇，就馬上捐啦，或者可以寫支票過嚟嘅。咁咧，抬頭嗰個帳户係乜嘢 ？OK， 咁啊，仲有個地址係乜嘢？你哋自己睇啦，啊，睇唔清楚 freeze 咗去睇嘅。好，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 Very good.